6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变异转。0106-8685858-6865858，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内，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长凳，跟我来那辆。这是四位，给这续人。这是囊垫，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单， 一会儿婶儿，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上一回正听到，在陈玉明的追问之下，赵三爷终于说出了大哥得病的原因，却原来是家族的一桩丑闻。那么陈玉明知道之后又会怎么做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他们咋把这话说开了？说开了大爷倒是不死了。大爷可就跟大奶奶说，这刚才这一哭一闹啊，屋院里屋灯亮，这你要说什么呀？我瞧有他们都醒了，后来又把灯又吹了，这你得跟他们说，别瞎说去。大奶奶一听，这怎么，这你说怎么描啊？这不越描越黑吗？好在都是咱家自己的家人，你煮不煮吧？这不煮吧还好，这家里可就传开了。大爷强奸二奶奶，强奸完了。给人跪着赔礼，再往外一传呐，说是大奶奶从中穿针引线，打这以后啊，仨人滚大炕，当着面不说，外边越传越神，传来传去可就传到三爷三奶奶耳朵里去了。那当兄弟的能问吗？三爷赵少贞又不信的，又不敢问。这是他这院的人啊，跟那院人底下瞎穿呼，尤其这话传到三爷这院里来，那个吓人的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胡说八道。三爷呢一琢磨呀，我少上那院去吧，那院是乱七八糟，除了给请安的，简直的平常不去了，有事都让人传话，本着一份不信的态度，可是心里边老疑惑着。那么二奶奶存着什么心呢？二奶奶存这份心呢，是大爷大奶奶你们看着我，怕我死，我这会儿要一死呢，哎，还嫌我理亏。这么着，我呀对付三年，二爷呢也就死三年，够这数了，我也对得起二爷。那么那会儿呢，大爷大奶奶也就落着空了，对机会我还是死，不能活着。哎，时间一长呢，这个事情就淡化了，别让大爷大奶心里的太别扭，他存着这么一份必死之心，这是他。 大爷呢，这事儿呢也搁在心里头了，他这病上就打这上得的，成了一块心头重石，压得大爷喘不过气来，更不愿意回家了，在外边喝酒也见多。原先来牌啊，小心翼翼，谨慎小心，半天不出手，现在输钱迈大步了，多大耍都敢来。大伙一瞧大爷变一人，本来又上几岁年纪，这身子呀一天不如一天，这病可就来了。就打这个啊，惊忧所得，喜怒哀思悲恐惊嘛，七情六欲哪一个过了力过了心了，这人都受不了，高兴也不行，哎，特别高兴乐极生悲也容易得病，过度悲伤也不行。这大爷是连惊带吓，总算家中一段丑闻呢，没有事态太过大，没闹出人命来，但是越觉着越对不起二兄弟，越觉着对不起二弟妹，尤其一回家就仿佛是罪人一样。原先大爷是一家之主，说话也是无提阿提恩喷，这现在回家呀连大气儿都不敢喘，见着大奶奶不敢说话，见着二奶奶未曾说话先低头，说话跟蚊子声一样。大爷这倒不错吧，鼻音练出来了。您说什么呢？见着大奶奶二奶奶，我们连见下人也不敢抬头，为什么短都在下人手里呢？这下人灯都亮了，又都吹了，全瞧见了。病了，这一病一趴下就没爬起来，以至于到今天再一瞅见陈一鸣更起急了，又死过去了。陈一鸣到三月屋，这一句色字上得病不要紧，病对了正缘了。三月本来这些日子就疑惑着，大哥这病打这上得，为什么呢？下人传仨人滚大炕啊，一个大奶奶还盯得住，再加一我二嫂子，我二嫂子又年轻又漂亮，大哥是盯不住啊。哎呦，内兄啊，这是我赵家一段丑事，没法说，错非您换旁人我张不开这嘴。您说对了，我大哥这病打这上得的。陈一鸣暗叫一声侥幸啊，真炸对了啊。哎呀，这个清官难断家务事，赵家的家务事当大夫的不问，我就问这证对没对。对了，你说这不耽误事吗？他大哥这病上打惊吓得，哎，打忧心上得，是心症，他不是色症，色症主什么？主肾，是不是？他不是那病症。他这个岁数啊，哎呀，不过还好，即使我能瞧出正缘来，这个病还有治。那行，您给下药，您给说说吧。哎，好，啊，开个方子吧。陈一鸣给开了一个方子，把这方子打开了，拿在自己手中。他不递给三爷，自己先端详端详。别忙，把笔拿起来，划了两位，又添了两位。这一份的小心就别提了，这都是表演呢，这都是给三爷赵少珍瞧，让赵少珍一瞧，真给用心了，不是大笔一挥开方子吃去吧，不是。谨慎小心开了这么一方子， 这方子您拿去给抓，抓完了吃。可是有一节，三爷，哈哈，我的妹夫，咱们既是时代亲戚，我可就不跟外人一样了啊！您说，我可实话实说了，我这药吃下三副，见好接着吃，不见好不吃了，咱也不花冤枉钱了，其他的先生大夫也就不必再请了，我陈一鸣说话算数，就给令兄预备后事就是了。如果这三副药下去见轻，赶紧派人找我，我再来给看。可是这三副药到底管不管用，哈哈，这个妹夫我可不保。哎，哪有说大夫敢保准瞧好了的，这您费心了。伸手接过药方子来，搁在自己身上都没敢让家里人买药去，一会儿我亲自抓药去。这儿还要给陈一鸣拿钱，陈一鸣把脸往下这么一沉，这这干什么呀？您是谁？我是谁啊？我妹妹嫁您了，自己的亲戚，亲家大哥病了还要钱吗？出趟门诊不就走两步的事儿吗？不必了，不必了，啊，不必了，哈哈，只当我给小外甥买糖吃了。再会，再会，再会。哎，赵少贞恭恭敬敬把舅爷送到门外头。内兄，我有句话不必说了，家务事到我这儿，就算断根儿，外人有人知道你们家的事情，绝不能是打我陈一鸣嘴里说出去的，不必嘱咐。哦哦哦哦，得嘞，您明白就得了。这陈一鸣有两下子，料事如神呐，话拦你头了。他这儿把陈一鸣送走，三爷赵少贞亲自到药铺抓药，回来煎药，让大爷喝。大爷迷迷糊糊，大爷这会儿已然不知道这药是谁开，要知道陈一鸣开的，敢不喝，那就愣往下灌呢，他已经不省人事。第二天陈家来车接三奶奶，接三奶奶陈氏回娘家。三爷不乐意呀，三爷说这家里正用人呢，是不是？那个我大哥都病成这样了，我这家里也乱，我天天顾我大哥这院子事，我那院都得指着他呀。陈家什么事啊？说昨天舅爷到家，就整赶上来了几个老亲戚，老亲戚跟老太太这么一聊天啊，就提起姑奶奶来了。几位老亲戚都想见姑奶奶一面，我们派车来接，接到家见完面不留饭，今儿就给您送回来，因为知道贵府上有事情。三爷一听，那也没办法呀，跟车走吧。嘱咐三奶奶，您到家可千万别过夜，留饭不留饭的倒无所谓，吃完了饭陪完亲戚您赶紧回来，咱家里有事。三奶奶说，我知道，我不是那不懂事的人呢。三奶奶也纳闷啊，昨天哥哥上家来给大哥瞧病，为什么不说，怎么偏这会儿家来亲戚呢？可就到家了，到娘家一瞧啊，没什么人，到后边一看，老太太一人在屋呢。见妈问问吧，说娘，家里谁来了，干嘛还非得让我回来？老太太说，家哪来亲戚了，你哥哥昨天回来呀，说有话要跟你说，这么着让我派辆车把你接回来，就说家来亲戚，实际是瞎话。这么着你呀上你哥哥屋了去啊，你哥哥有话跟你说。哦，三奶奶一琢磨，那大概是真有事情。妈怎么样，您挺好的，我没事啊，你跟你哥哥说话去吧。哎，这才来到陈一鸣的屋中。陈一鸣一瞧妹妹来了，坐吧。您干嘛呀？昨天那药妹夫抓了没有？抓了，煎得了，大爷吃下去了啊，吃下去了。那你们这大爷吃完我这药怎么样啊？这刚吃一剂呀，瞧不出好赖来。好，瞧不出好赖来。哥哥我告诉你， 您说我这药都不吃还则罢了，吃上三副必死无疑。什么您呢大哥，咱这话可不能瞎说呀。妹妹，今儿把你叫家来就为跟你交个实底，我这药他不吃他还能活个个月七成的，我这药一吃三副药过去赵老大必死。你要他干嘛呀，他该死。妹妹妹妹，今天哥哥我有几句话必须要告诉你，皆因为你是我亲妹妹，我不能把你给耽误喽。哥怎么了怎么了？我不知道赵家是一家子禽兽不如，我知他们家这样说什么当初不能把你给赵老三，既是嫁到他们家了可也没法子了，大概他们家上上下下的这些事情你也都知道了。嗨，您怎么提这个呢？不提不行啊。赵老大我不给开这药他也是死，他死之后我问问你，你这俩嫂子就这大奶奶跟二奶奶这俩寡妇他们嫁人不嫁人？您问这干嘛？哎，你就只管说他嫁人不嫁人，他嫁人怎么着不嫁人怎么着，我看他啊嫁不了人。皆因为赵家是家大业大，他要反穿罗裙另嫁人，一改嫁赵家钱他们一个落不着。他们又跟你们不一样，你跟老三有孩子，他们俩都没孩子，他们嫁人要指着孩子随娘改嫁还能带走点赵家财产，皆因为他不姓赵孩子姓赵，只要孩子不改姓守着这一份孩子过他们还能得点，那既是没孩子呢他们就不能改嫁，就为了分你们赵家这份财产就吃上你们姓赵的了。那么你琢磨琢磨，你这大嫂子二嫂子又是这样的水性杨花天生的淫荡，二爷让他们琢磨死了，大爷让他们琢磨死了，他们可不老实守不住啊，你屋了那可也就悬了，再勾搭你们老三，你们老三再跟他们一滚楼大炕可也就死了。哟，那你们可不干。我不能跟他们似的。是啊，就即便是赵老三心眼硬点不跟他们苟且的一起，保不住跟下人呐。我看赵家的男下人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也有好几个，这没有家长管着了，你们在这院住他们在那院住，这可不就乱七八糟了吗？这个财产可就全都归了外姓人了。妹妹妹妹，也就你心实不往这上想啊。哎，我呀开不开这药他也是死，索性一我恨他不良，二我恨他们一家的禽兽，三妹妹我跟你说明白了，我恨他瞧不起我。姓赵的瞧了十了个大夫才想起我陈一鸣来，就冲这一条他就该死，所以我下这副药三季之内我送他的终。哥哥，庸医杀人，你要死人命要关天呢。哎，怎么见得是我要死？他死了之后拿着这药方子一对，那不对出来吗？是药方子对谁呀？死人没卖呀，给死人一号卖可号不出来了吧，当初什么卖相的不是我说了算吗？没有说大夫要死了人大夫给偿命的，自古没有这么一说。告诉你吧，就是赖也赖不到我陈一鸣的头上，不过这就是你是我亲妹妹，我实话跟你说，这份家财不能落到他们俩人手里，得落到妹妹你手里。那怎么样呢？要死了赵老大不算完，这俩人这俩寡妇我必须给他们除喽。您再开一副药把他们都要死。我说妹妹你怎么那么天真呢？天真当然是很活泼很可爱喽，但你在咱们家行，咱们陈家都是实心眼的人，在咱们家你耍这份天真可以，赵家可不成啊。 我再开药他没病他吃吗？我要想一个万全之策。您想什么万全之策呀？妹妹，回去这个话呀，跟赵老三说，即使他这俩嫂子不仁，别怪咱们姓陈的不义，我给他赵老三出这主意是为保全他们赵家的脸面，保全他们赵家的得之不易的这一份财产，要听我姓陈的万事皆休，不听我姓陈的，他们赵家是家败人亡，丑名远扬。打算除的这俩嫂子需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陈一鸣真有两下子，别看是个开方抓药的大夫，真念过两本三国，这主意出的太损了，只把个赵三奶奶陈氏听得如痴如醉。哥哥，这主意都是您想出来的啊，我不为了妹妹你吗？我何尝不知道这招损点儿，这招缺点也特意的狠毒了一点，奈何一劫呀、啊、重症需要猛药，不这样对待他们也不能够，他们太难点了，但凡要让我姓陈的下得去，我也不至于下此毒手。回去跟赵老三说去，哎，出不了事，哎，出事有哥哥我呢。到家里头怎么说呀？到家里什么怎么说呀？人家得问呐，家来的什么亲戚呐？哪个老亲戚姓什么叫什么打哪儿来？为什么把你接家来？都说的什么话？吃的什么？喝的什么？拿的什么？临走怎么给的车钱？都得编圆圈了。都我那会儿脑子都乱了，我哪编的圆圈？嘿，你可真够笨的。这么说，这么说，这么说，记住了吗？您给我写个条得了。哎呦，太笨了，在家又交给妹妹一片瞎话。赵三奶奶陈氏这才蒙了蒙灯，顺娘家坐车回到了家中，见着大家伙就把回娘家这瞎话按着哥哥说的从头到尾说一遍，也没人细问他家里怎么乱，大爷怎么样啊？这赵少珍抬头纹都快开了，大哥不好，你哥哥开着药今儿又吃一副，我怎么瞧连气儿都快没有了，叫我看也快没有了，跟我回屋，我有这么两句话跟你说。 A 三爷子当好话，可就把三奶奶拉回屋中，看看院外无人，门窗紧闭，三爷呀，今日我到娘家，我哥哥跟我是如此这般如此的说了这么一遍，你还要早定主意，就这几句闲言不再要紧，把赵家惹下来是塌天大祸。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明天和后天的这个时段，邀请大家欣赏的是我们文艺广播另外一位主持人尚远奉献给您的戏迷乐节目，到了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再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现场版评书。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感觉每间断存在我心。